上卓维斯支持并且欢迎有关决定，指英国看到香港的自由和民主受到系统性侵蚀。自国家安全法实施以来，当局一直打击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认为情况已经到了临界点。英国法官不可能再在香港最高级别的法院处理案件，并且可能令到打压合法化。副首相蓝韬文说，自国家安全法出台以来，香港将言论自由和对国家的真诚批评视为犯罪，这个与英国非常珍惜的言论自由相距甚远。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缓和。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较昨日高6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相当温暖，气温介乎21至27度。听晚沿岸有薄雾，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风势颇大，显著转凉。星期六至星期日朝早有雨，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14度左右。星期日日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干燥。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2232点，系升304点，总成交金额1553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66点，升6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2263点，升36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80.6，升3.4；快手73.6，跌4.9。京东集团238蚊，跌4毫；美团160.1，升8毫；阿里巴巴113.9，升4毫；恒生中国企业77.08，系升1.18；盈富基金22.4，升2.8；药明生物69.2，升1.35；比亚迪股份223.8，升7.8；融创中国4.83，升7.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7，英镑10.285，瑞士法郎8.458，澳元5.883，加元6.273，新西兰元5.461，欧元8.7283。每百日元对港元6.436，汇百港元对人民币81.128。日经平均指数报28027点，跌225点。港金报1793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20.36美元，卖出1921.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报告一宗交通意外啦。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屯门市广场。咁就系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新墟街市对出啦有交通意外，龙尾去到屯门市广场。隧道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大致是正常的。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车多缓慢，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一提大家，在锦田的锦汇路有道路工程，去锦上路港铁站方向，介乎锦浦路和东汇路之间的一段路面是封闭了的，揸车朋友去到现场要留意改道指示了。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驾车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的6:38，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6:17。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

嚟到三月三十号骚动音乐， 系 系啦，今日我哋骚动音乐有两样嘢宣布嘅。首先第一咧就系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沙田新翠村新结楼进行围封强检，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而第二样就系我哋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咧，将会有好耐冇见嘅 UK Luffy 卢嘉怡啊。 冇错，佢又会分享佢嘅新歌《点点》啦，咁啊呢首好有趣嘅作品嚟嘅，咁啊到底点解呢只歌叫《点点》，入边又有咁多点点咧？听到咁一阵六点钟，我哋就会听到佢分享噶啦。 系，今日咧又同你啊分享一下我心五句啊！ 我见你个眼圈有啲劲，你呢排搞咩嚟啊？ 因为冇办法，你知啊，即自己嘢，你只能够做晒即公司嘅嘢之后夜少少咧， 就有啲私密时间啦，夜少少 先有 me time 去处理自己嘅嘢啊，做啲嘢啦。咁啊，寻日就介绍咗一个问朋友借翻嚟嘅 drum machine 一个新玩具啦。 系系系，又买玩具啊？跟住你买完一嚿又一嚿。 呢个咧又新玩具啊？呢个又系星期一。先买呢、这个真系买嘅， 系 即系有时咧，身边真系唔会有一啲咧好中意买嘢嘅朋友，或者佢唔买嘢都要道你买嘢嘅朋友。 好彩我唔系啫，如果唔系我就俾你摆上台。 你嗰啲就 唔系噶，唔系噶。 你另一样嘅，你到大家买 game 嘅，你系另一类。 我系其他，我系其他方面吓。 因为我记得之前都有讲过，有 WhatsApp group 里边有一班好同事。特别尤其是子豪爸爸 哦 ，gadget 人 ，gadget 人， 成日都推介呢样嗰样咁啊，好中意揾呢啲啊，好中意玩呢啲啦， 系系系。 咁啊，佢同埋阿周摄咧都有热烈推介一支麦啊 ，OK。 咁嗰、那个价钱还好啦，三位数字啊，咁样即系600-700左右。 系 咁跟住，因为有时候我哋即系而家会少咗翻公司，因为即系抗疫啊嘛，我哋齐心抗疫。 有啲嘢尽量喺屋企处理到就最正啦。 系啦，或者我哋有时啲访问都要即系分开唔同地方屋企做先。 系系系。 咁啊，即系我啲热爱工作上心嘅人，咁有时都想啊，嗰、那个声嘅质素啊，梗系好啲啦，系咪先？ 系，所以你就特登去搜罗啲靓咪咁样啦， 咁啊见佢哋讲到嗰支几好用，啊、即系价钱唔算太贵啦，而嗰个质素都可以接受，一定唔系嗰啲最靓嗰啲，即系耳仔靓嘅朋友或者好追求嘅话咧，就唔啱玩嘅。 系或者你好似无间道咁样啊，梁朝伟、刘德华喺个好靓嘅， 系啊， 对住啲好靓嘅 HiFi 咁样播咧，就一定会听到啲瑕疵嘅。 系啦，因为。我用嗰啲即系 USB 麦啊，即系嗰条 唔使插 interface 咁好 啊，因为其实条线都好大影响噶嘛，即系都唔系插XLR 啊， 哇好方便， 咁佢插 USB 即插即用啊，去到边插到边用到边啊可以。 因为咧，你讲起呢样嘢，我觉得几好嘅就系，其实有好多朋友仔间唔中都会问我就话喂有冇啲屋企用嘅咪好推介啊，咁但系咧通常大家最容易却步嘅一个位置就系咧。以前吓讲紧旧底买一啲比较叫做质素好啲嘅咪咧，你唔系净系要买支咪嘅，你要额外买多个 interface 插喺个电脑嗰度，咁然后再驳落支咪或者驳落其他嘅仪器度咁样嘅。咁但系如果而家你一啲质素比较叫做可以用得着嘅咪，已经可以用插 USB 嘅方式解决，我都 OK 喎。 方便啊，一怼落去连装都唔使装任何嘢咧，跟住你只要将。那个声音嘅来源啊， 系 个 input 转翻用嗰支麦嘅话咧，就 得啦， 即刻得啦。咁今日直接试咗、譬如用平时剪嘢嘅 software， 佢都有录音功能，咁我就试下啊，即系录一段仔 VO 睇下落去个声系如何咧。 嗯， 咁跟住咧又 OK， 即系一定系有瑕疵嘅。 系， 咁但系即系只要间房闩埋晒门啊，夜晚静静地冇人嘅话咧。其实啲环境声咧都唔算好嘈噶啦， 喂 ，OK 喎咁， 除咗 咩啊？ 除咗升 key 着， 系而家差唔多三月尾四月咯，又系升 key 着出现嘅时候咯。 你要知道我出没嘅时间同升 key 着系差唔多嘅， 系系系。 三点零四点啦，四点到啦，夜晚四点到就会开始听到噶啦。 我星期一咧走去买个支麦，你谂下我寻晚即系今日凌晨咧先至有时间试啦，即系 suppose 买新玩具，梗系急不及待，嗰晚即刻用啦。 系啊系啊， 冇得闲。咁去到昨晚剪埋訪問啦，即係聽日嘅訪問都剪好曬嗰樣嘢之後呢，咁就好啦，有時間啦，終於可以拆玩具啦喎，咁樣咁跟住就開出嚟，嗰時都已經凌晨三點幾啦，咁跟住拆完之後哇好方便好正，因為呢佢其實都要少少組裝嘅，咁我呢啲呢就係、是、即係砌嘢嘅白痴嚟， 都天才啦你 超級天才啦， 係啦 左樓又 都算係咁啦，咁樣 係啦，會比一般人可能要花多少少時間嘅，即係我 get 到點做，但係都即係啲手腳比較笨拙，咁整下樓啊，整好曬，咁佢係咧一個座台一個座嘅，咁、然之後你都係扭啦，咁佢嗰支嗰啲電容麥就 USB 頭嚟，咁佢就連埋一個嗰啲防噴麥嘅嗰塊嘢啦，你成日見啲麥有塊嘢個圓氹地嗰啲防噴麥啊， 就咁一塊有個罩咁樣噶嘛，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然後佢仲可以有嚿類似海綿物體。插即系吸落去个麦头度咧，就防防嗰啲风 喷麦啊、 风啊嗰啲咁啦，即系双重保障系咪先？ 系系咁啊，咁都 OK 啊 ，OK 啊， 所有嘢 都几靓仔噶，咁样摆喺台面， 齐全啦。 我谂30-40 cm 高，咁系咯，即系咁。系咯，40啦，40 cm 左右啦，摆在台面唔算好牙位， 唔失礼。 咁咧就试咯，我觉得系几过瘾嘅。咁但系咧，我因为佢仲可以咧嗰、那个麦个位咧，即系你可以插住一个 headphone 咧 mon 住。 系 呢、這个我觉得系我哋嘅习惯，我哋喺公司 studio 我哋习惯咗开麦啦，录音咧系会带住个 headphone， 要听到自己把声讲紧啲乜嘢， 系 先舒服噶嘛。 系啊， 以前我哋初头入行个一定系听唔惯自己把声啊， 嘉宾 成日都会有时咁讲，戴 headphone 啊听唔惯啊。而家我哋耐咗之后个习惯调转咗，就系反而听唔到咧，个人会有啲唔自在。 冇错，唔聚财咁样，唔知道把声自己讲成点。 系啦，咁所以嗰支麦系有得直情插个耳筒嗰啲3.5mm 怼落去听住咧，咁个人就舒服啊。 哇 ，OK 喎。咁然后就喺呢个 headphone 嘅位置度传嚟咗升 key 唱嘅声音。 当初我系分唔到噶，因为始终我 headphone 唔系嗰啲劲隔音，我用普通电话原厂送嗰啲咧。 OK， 我唔知系纯粹佢唔隔音，我听到出边啲升 key 雀叫啊，定抑或系真系录咗落去。咁然后到我录完之后再播翻嚟听，我就听到嗰条声好隐约。 What？ 即系喺嗰啲唔讲嘢中间嗰啲唞气位，你就会听到。 嗱，我哋尊重翻少少啊，即人哋唔系叫星 key 雀嘅，人哋叫燥娟啊，燥 娟， 即系唔好一阵， 我听到都燥啊， 你好冇文化，讲人哋星 key 雀啊，叫燥娟啊，人哋 ，OK， 听到都燥， 尊重啊，咁啊，但系呢啲星 key 雀咧都不能够不讲啊，即系咧，我哋成日都话啊嘛，而家做音乐咧喺屋企好方便啊嘛，即系bedroom pop 啊 ，bedroom music 喺屋企一间房已经做得晒，但系偏偏咧你所讲嘅呢啲星 key 雀咧，我深信系绝大部分在家做音乐的音乐人的天敌来的， 搞不定啊， 即尤其学你话斋，你都知道做音乐的都很多时候不会是日头烂烂的啦，因为很多时候可能日头烂烂的时候不知道哪里屋又装修啊，楼下的车又很吵啊，即总会有些原因日头的噪音会比较大一点，咁就變相要喺夜晚去做音樂啦，咁就會出現呢一啲，即係尤其冬天都還好啊，去到呢啲三四月啊，即係我哋以前考會考都係咁噶嘛，考 listening 嘅時候咧，就啱啱好就係呢啲升 key 雀最活躍嘅季節啦，咁就會聽到佢哋喺度嗌嘅聲音。 其實都係啊，即係就算我關曬門窗都好啦， 唔夠係嘛？ 你都係唔夠， 要買隔音咯。因為其實咧我自己屋企啊，以我自己屋企為例咧其實而家做隔音真係比以前輕鬆好多嘅，即係有啲可能專業啲嘅音樂人，當然個要求高啲啦，要買曬一塊塊好似 studio 嗰啲吸音棉咁樣，鋪滿曬所有嘅牆壁咁樣先做到最好嘅效果啦。咁但係其實一般我諗，即係只要你屋企唔係話太大啊、太空曠啊，或者太近一啲嘈雜嘅地區咧，其實例如我咁樣咧，我喺啲窗啊、門啦、啊，基本上我攝曬一啲隔音棉啊，或者可能係有一啲直頭係俾你攝門罅嘅棉咧，攝曬嗰啲空隙之後咧，其實屋企嘅嗰個 嗰個隔音已經做得好好㗎啦。即係當然有平有貴啦，即係平起上嚟可能你真係上網買幾十蚊已經可以買到好大塊吸音棉啦。我見到有啲再有趣啲嘅。 吸音棉都煩啦，你要黐喺牆真係。 都 OK 嘅，有啲位你咪黐到啊，黐唔到啊，攝咯。咁但係你如果都仲係嫌方便，而你嘅 budget 又比較鬆動啲嘅時候咧，有一個 product 仲勁，我發現是就係咧直頭有間房㗎，即係可以買間隔音房翻屋企啊。 買間隔音房， 即係你當好似嗰個設計係好似電話亭咁樣。即係你就擺咗一個電話亭，你就行入嗰個電話亭嗰度就隔曬音，就佢已經全部係幫你做咗一個好密封式嘅設計咧，真係啲聲就唔係好攝到入嚟。 俾哆啦 A 夢啊！如果電話亭， 真係如果電話亭，同埋呢啲電話亭都好神奇嘅，即係你以為啊買嚿咁樣嘅電話亭，屋企要好大，或者可能電話亭好貴啦咁樣，其實真係四位數字已經搞掂，即係又平又貴。所以而家即係我諗大家如果喺屋企有時嫌嘈咧，即係不論你係咪做音樂嘅朋友仔都好啦，你嫌嘈咧，你要做好呢啲隔音。咁咧真系好容易嘅啫， 因为你就算你拍 YouTube 嗰啲，你都会啊， 会啊。 我谂整嗰啲板可能好啲咯，冻喺台面，同埋你唔用可以收起佢嘛，因为棉比较难搞。即係始終嗰啲聲機雀嘅聲啊，嗰個咩嘈捐啊嘛， 係啊， 好嘈啊，嘈捐。 係啊， 啲聲嚟自個窗口，個窗口又好少會見人貼牌。 係，你封實曬個窗口，唔知點搞啊？ 係啊，咁啊冇嘅，因為即係嗰啲叫咩啊？低成本啲，學之前網上見到啲人咯，喺屋企都整個類似 studio 即係電話亭嘅物體，不過咧佢用自己嗰啲棉胎啊、皮啊，自己搭一個之後，咁啊可以錄到音咯。嗱，即系唔系下下话啲雀声咧都系差嘅。呢只歌最尾会有长洲啲雀声听。 你我或曾遇见，处处是重叠的线，过去在云上，曾相交千遍，再信于此。在挥着手去抢聚，在预计之外挥着手别去，谁明白冷笑的进退，难为我们流泪。 Thank you.

波城，我要青春啊！ 得，冇问题，即刻俾你。你要青春嘅话，俾一啲爱情嘅幻想你啊！ 宁静时等等，等你告知，这几天都要相见，可否请你快啲？无非想要你为我加冕，在最后或退后吗？逐只字逐句话解吗？像冷酷但是热切。是通知这里上演某一出戏剧主线，不需刻意发展，仍很想与你串成一线，面对面面断绵绝，重要是没意义靠边算，为快问我有没有想见，一听到了已证实爱恋。 呢首歌 MV 玩埋时间静止啊，嗰种中意人嘅幻想去到咁样样，够唔够青春啊？斌，啱啱听过有张曼莎嘅《刹那的》，跟住呢班咧仲青春。 飞到梦里头，偶尔放风，偶尔放慢，扑进气流，不转眼歇后，再泡沫这现况是在休息，演前魔咒，你如无一空有，为何还在照旧？或者天一光我将消逝，我最想连见你感受，想皱眉头无所谓，涂上依赖，谁要信息的处理难题，来这里 中心底，痛到垂泪，来这里爱。 所有代价，明天不需要奢侈的支票，将快乐炫耀。奇遇要来临，各就各位靠近，会灰心得向后吞。期望也来临，再自责就太笨，能感真释放已能，纵使辗转似浮游。 听完他们八个把声音都已经有一种恋爱的感觉了，他们是 Cola、听完他们的新派台歌叫做 Never Neverland。 Yeah, yeah, yeah. 我仿佛又写家长来用装笑到未为忍耐，请那位真心对待，别全马飞马飞马飞，够中近被开始进水，闭起双眼似有焦虑。It's okay, you tell me that everything okay。 想喝酒，但家里先一杯还茶，解了毒也没激发，我需要八朵人生。 有一个人暗恋佢咧，嗰种忐忐忑忑嘅感觉，我觉得都几青春嘅。可能因为大个咗之后，就唔会再享受呢种感觉啦。啱啱听啊 ，Jamie 嘅一首歌叫《Falling for You》。 天天发言，偷偷挂念，手写句子，精选照片，和你放闪，幻想中斗志。

任我中都算是青春。 每个寸痛苦的，有我你不需要 求。Shall we go 探索探到清楚？ 探索领悟。 Shall we go 跳进这个仙岛？ 我哋的吗？ 过去太过刻薄。This is how we flow. This is how we roll. Falling in love。 之前两首作品咧都系讲一啲个人成长啦。呢个新嘅派台歌咧就讲下爱情，用 feature 咗师姐，佢哋系 Pixel featuring Jace Chan。听我啱啱嗰首叫 This is how we roll。啱啱嗰首歌嘅 vibe 咧，佢哋话都系好似 party 一样。跟住呢首歌咧，个 MV 都系一个 party 嚟嘅。 众生。埋位记住要三七，记得记得未得导演未嗌咳，仍然都仲得，但我观念优 惠。嗰边嘅观众个样有啲恍惚喎。 听这首歌， 都想讲嘅 ，I'm loving it 啊！听过有 Mira 两位成员啦 ，Alton 同埋 AK 嘅呢首叫 Rebound， 先听一节新闻报道。 警队职位嘅人士需要喺轮选程序之中接受尿液验毒测试。警务处人事部招募组警司陈俊清话：，计划喺2022-23年度目标招募240名见习督察同1350名警员。预计招募方面会有困难，原因包括劳动人口下降、市民对政府工兴趣下降，以及不同纪律部队都需要增加人手、轮选程序减慢等。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与到访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面，是俄乌战事爆发以来拉夫罗夫首次访问中国。俄罗斯传媒说，两国同意扩大合作应对国际挑战，包括加强外交政策协调，在全球事务上发出同一声音。两人又就乌克兰局势交换意见。报道说，王毅说中俄关系经受新的考验，保持着正确前进方向，体现出坚韧发展势头。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东北季候风正是逐渐缓和。本港方面，下午各区气温较昨日是高6度左右。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南海南部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相当温暖，气温介乎21-27度。听晚沿岸有薄雾，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五风势颇大，显著转凉。星期六至星期日朝早有雨，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14度左右。星期日日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同干燥。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在荃湾洋屋道去丽景方向近住古坑道的意外事故已经清场，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近东港中心。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近狮隧一段的龙尾在黄大仙中心。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近碧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温芝劳街。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车多繁忙，龙尾兆安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亦都是比较车多，车龙排到龙富路天桥近龙日村。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鸭脷洲有渠务工程，宜南路去鸭脷洲村方向介乎海怡路至到鸭脷洲桥道一段，以及在鸭脷洲桥道去海怡半岛方向近海怡宝厝小学一段仍然是封闭，经过请留意翻现场的交通指示。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东区走廊杏花村去柴湾、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和元朗公路唐人新村隔音屏去屯门。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葵涌葵盛东村盛富楼、葵涌石荫村智石楼、将军澳宝林村宝宁楼、黄大仙竹园南村寿园楼和九龙城美东村美德楼。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Hey, hey, I need a ask for fluorescen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波成，今日呢位嘉宾佢话好期待收到我哋嘅卷轴，仲讲咗几次添啦。 系啊，斌神，我都好期待同佢做访问啦，因为好耐冇见啦，见佢咁想要，我哋梗系写句好啲嘅俾佢啦。 以日代劳，加义。 哇，呢一句真系送俾佢代住啊！ 骚动音乐的嘉宾是由 Yuki Luffy， 嗨 ，Hello，Hello， 好耐冇见。 嗨，嗱，头先咧 Yuki Luffy 喺麦前咧就开麦之前就话咧，佢就好期待我哋呢一卷嘅。 佢 send 过几次俾我啦，话好想要金句啊。 系啦， 我而家龙族骑士啦。 系啦，所以但系我觉得今次我哋呢一句我都几中意嘅，因为我觉得系食得好嘅。 我哋非常之用心用，我哋用咗你中文名嘅。卢嘉怡嚟食嘅呢一句就系啊，嚟啦，行出嚟， 好， 就是、以日代卢嘉怡，哇、 啊，正啊，屋企凤雀有啲寡啱晒而家， 因为咧以日代卢呢一个意思，即系你好似养精蓄锐去准备一件事，即系一路休息，一路储紧力，咁、哦、又系我哋好耐冇见你啦，系啊，我哋就觉得个意思好啱，就系。呢段時間我哋可能少見咗你喺即係派台方面咧，但一路有做歌咁啊，即係嗰個感覺就係好似一路儲緊嘢、儲緊嘢、儲緊、儲緊彈藥，然之後嚟啦， 一次過就射出嚟啦。 係啦，所以我覺得呢句好似都幾啱數啊，咁樣 好感動啊，收到 滿唔滿意啊？因為話曬你都叫期望好大啊，係咪先 ？O 唔 OK 啊？滿唔滿意 啊？同埋好似都特別寫得靚咁啊，今次 係啊， 你本身盧嘉怡呢三個筆畫，我覺得都好， 我覺得個名都改得幾靚咯，本身都 係啊， 係啊。 好有霸气系 咪？那个老弟系啦，咁啊呢个之后就转交俾你，你可以怪佢啦。 多谢晒，多谢晒。 你满意中意又好啦，呢、這、一个以日代劳嘉怡啦，系啦，都 好中意啊，好中意啊， 都 update 下，即系之前见可能真系之前出歌啊，或者嗰时出碟啊等等嘅时候，咁呢度系咪应该都两年三年冇派台啦？应该差唔多有。 是啊，其实计上一首已经是 Crying Underwater， 已经是两年前了。 嗯。 是啊，不过就过了两年。咁其实两年之间是发生了很多事的，即可能主要是家里有很多事发生啦。咁、跟住自己都用了很多时间去消化咯。同埋我会觉得好像这两年是做返很多音乐以外的事，就例如我去生活啊，同朋友相处啊。咁是多返好多呢啲时间咯。咁但我而家望返都觉得係需要嘅呢两年，即係需要有一个停顿俾自己。咁我先至有一个空间去吸收返啲养分啊，咁而家先可以继续去创作咁样。 但係喺呢两年期间有冇话即係可能完全係喺生活当中掹走晒音乐啊，定还是其实呢两年期间间唔中都会掂下玩下，只不过冇好正式咁样去 publish 一啲嘅作品咁样呢？ 其实好老实讲啦，我呢两年系少咗写自己嘅歌嘅，咁但系都有一路去做音乐，因为呢两年咧突然间又多咗个可能性，我就开始做咗好多广告嘅音乐咯。咁、但系呢都系匿名去做，咁所以大家未必知道嗰啲歌系我整嘅咁样。 但系数翻即系你话两年，可能嗰时派完之后，跟住就开始叫做唞一唞咁。嗰阵时系有一啲事情嘅。叫做好 sharp 嘅發生，令到你好自己同自己溝通，覺得我要唞一唞啊！點話其實嗰樣嘢好自然發生啊！有一日突然間，我唔想咁扯住啊，不如吃少少放慢啲啦咁樣。有冇係邊一種咧？ 其實係我唔想咁樣停嘅，但係係身邊有人遇到意外嘅，咁啊跟住就真係逼我去停低落嚟去面對嗰啲事咯，即係。 要同翻屋企人相處啊，同翻好多朋友相處，即係俾翻好多時間身邊嘅人咯。咁、然後我諗翻，其實以往即係以前有出歌嘅嗰段時間，其實都有 loss 噶，即係都會覺得以前自己好似成個人生都係放就喺個事業度，全部都係要關音樂事咁樣樣咯。咁所以我會覺得好似呢兩年停咗，但係其實我是需要這些時間的，因為我覺得人生不是只有音樂，還有家人啊、朋友啊、自己的生活啊，那我覺得反而現在我個人會 balance 一點咯。 那會不會譬如即那些婚姻生活那些都是因為放低了音樂令到你會有即有些時間可以跟即他的家人來的，即有那種相處你可以、即你感受一些即身邊的人的感覺，這樣會不會都是因為身份始終不同了嘛，由情侶變了可能兩公婆的時候。 其实都会啊，尤其是其实我哋搞婚礼嘅时候都系疫情嘅时候嚟嘅，咁所以嗰段时间其实都好多嘢烦紧，都系其中一个原因，点解冇乜点做自己嘢，因为都要去搞个婚礼啦。咁然后结完婚之后，其实我发现都真系需要个时间去适应啊，因为个生活都真系几唔同。即以前系好任性噶嘛，咩都系自己，就系顾自己就得。但系而家唔得噶啦，而家所有嘢都系两个人做一个单位，咁所以系会有个转变喺度嘅。 系即系为头家啊嘛，系咪叫做？咁所以就，但系中间亦都会头先讲，即系啲广告嘅音乐嗰啲啦。我其实但系即系好奇问下，做嗰类嘅音乐同以往系咪其实唔同噶？即系做落去嗰啲方法或者谂嘅嘢都不一样噶。 好唔同噶，但系我发现自己都而家可以分得好开，即系我会知道做广告音乐，我系提供紧一个服务去俾人，即系我唔可以摆咁多自我喺入边嘅，反而系谂翻人哋需要啲乜嘢咯。咁但系自己做嘅时候就会觉得哇好 free 啊，我讲乜嘢都得，我用啲咩声都得，咁样样咯。咁但系我觉得做广告音乐。都幾開心啊！呢段時間，即係雖然成日都要俾人捽啦，即係一首歌改好多次，好多好多次。咁但係我開心嘅位係咩咧？開心嘅位係反而我個自我認同咧係深咗好多，因為我出廣告音樂其實啲人唔知係我做噶嘛。咁但係。咦都 OK 喎，即係都 approve 咗喎，即係然後喺街上面可能聽到啲廣告嘅時候，又聽到自己嘅作品喎，而佢哋係唔知 Yuki Luffy 做嘅，咁所以對於我嚟講，其實呢個係一份認同嚟嘅，即係覺得啊，原來自己做嘅音樂都出到街，都上到台，咁所以都幾開心咯。 有冇話嗰啲廣告音樂係幫啲咩即係類型嘅？即係你知，譬如做車嗰啲就一可能有一種感覺啦，你化妝品有一種感覺，有冇話係邊啲定係其實？ 咩都有嘅， 即可能你会开拓咗你嗰啲，我以前冇谂过会整呢类歌，但突然之间因为个客要，咦我整到喎咁样噶嘛会。 哇，其实呢个都有啊！我最近好癫，就系一首歌里面佢需要几个乐种啦，即系有电子嘢啦，跟住突然间又话要 heavy metal， 跟住临尾又话要好华丽，跟住一首歌系需要好多个乐种，咁然后其实有啲我未必。接觸過噶嘛，咁然後又要即刻去學咁樣樣咯。咁但係普遍其實揾我嘅導演都係做一啲比較日系、清新電子咁樣嘅風格，會揾我多啲咯。 有冇話喺反而喺 throughout 頭先你講嘅過程，就是、因為始終有一啲嘅音樂真係以往係會少掂啲嘅，但係即係。经过呢啲广告嘅制作上面反而好似喂、好似俾多咗自己有啲选择或者多咗嘢可以俾自己玩喎、咁样。 其实系咪多咗都唔系嘅，因为做广告音乐都好多限制其实。即系佢好多街拉所以要去跟喎。咁但系我会觉得系自己进步咗好多，因为好多时佢哋需要啲唔同嘅嘢，咁然后我要即刻去学。即刻去試，咁所以變咗呢段時間好似係密集式訓練咁樣去，即係做多咗好多，然後就熟手咗好多咁樣，咁所以我會覺得編曲方面係進步咗嘅。 OK， 有冇得講下有啲咩 genre 嘅編曲或者音樂係你突然間係多咗一個技能，係以前真係少掂，或者可能大家都會少見到嘅 Yuki Luffy， 但係可能係 throughout 呢個過程，好似咦而家可以編到啲唔同嘅嘢嘅喎，原來自己係有啲咩 genre 咁樣啊？ 有一首好难忘嘅，我唔知讲唔讲得嘅咧。其实我已经系隔空同姜涛合作过啦。佢、 哦、 之前其中 系 啊，佢其中有段广告系佢有跳舞，即系卜卜卜一个日本嘅护肤品牌子嚟嘅。咁、然后佢又有点讲，即系啲歌词咧系好怪，全部都卜卜卜卜卜，跟住系啲。唔係好 make sense 嘅，咁我就要去諗下點樣將呢啲咁抽象嘅形聲詞去變做一首歌咧。咁、然後又要去營造一啲拍子出嚟，等佢可以喺個廣告嗰度跳舞。咁所以呢啲係做自己歌未必會需要涉獵到嘅嘢咯。咁、都幾得意嘅，其實我覺得。 好想揾翻嚟睇下，聽下跳。 應該唔 係你問 我。我有啲印象，有啲印象。 我記得嗰個廣告嘅，咁但係除咗呢、一個即係幫即係一個 service 咁樣啦，其實自己亦都有做，即係咪參加咗即係搶兒，咁都會有一啲歌推出，即係 Falling Upwards 啊嗰啲咁樣。其實即係 join 呢一個 program 又如何咧？裏邊又有冇 explore 咗一啲嘢咧？真係可以。 其实当初我参加咧，俾好多人话：，喂，你都一把年纪啦，唔好入去同嗰啲， 唔好同啲后生， 同嗰啲 系。诶，里边有个人仲老过你。 唔系、抢二入边都好多唔系小鲜肉嚟嘅。 唔系咯，我识嗰个叫 I N K 嘅人都一把年纪啦，都大我就嚟十年啦，系咪先？ 系见到佢，我舒服翻啲。咁但系我个心态就会觉得咩啫咁。其实我咩阶段入到去，我个心态都可以系去学下嘢噶嘛。咁我系想咁样样嘅，同埋我谂我而家参加完，觉得最大嘅得着系入咗去之后咧，有人 push 我喐啊。即系头先我就话啊，因为可能好多屋企嘢啊，搞到我冇做音乐啊。但系其实好大部分都系因为自己懒嘅。咁所以参加完个 program， 有人 push 下我。是最大的得着咯，我觉得令我喐翻。 咁里边个 program 里边有冇话边一个可能比较常接触嘅叫做 mentor 或者导师，喺即系整歌等等嘅时候，会有一啲嘅 guidelines 啊，或者同你一起去谂点样做歌，有冇特别边个多啲嘅接触得？ 我嘅 mentor 系伍卓贤，咁、其实佢自己系玩开一啲 a cappella 啊，系嘛？ 系啊 ，a cappella 其实同我做嘅音乐都唔同嘅，但系佢嘅作品其实啲编曲都好丰富嘅。咁所以可能个乐种上会有啲唔同，但系其实譬如点点，我啱啱新嘅呢首歌，其实编曲上都系比较贪心啲嘅，中意摆好多元素落去嘅。咁所以其实变到都有啲不约而同咯，喺编曲上都好多嘢可以交流到。同埋佢有時好得意嘅，聽一分鐘到已經指出到一啲問題係咦，原來改一改又真係好好多喎咁樣。 哦，咁譬如喺 program 裏邊係咪 Falling Upwards 係喺 program 裏邊嘅時候做咁？即係嗰一首歌嗰陣時候有冇話，即係而家聽到版本同當初你自己諗啊，跟住再加埋吳卓賢嘅意見點樣 modify 嘅嗰隻歌又？ 其實首歌同一開始嘅 demo 又唔係話好唔同嘅。但係。今次搶兒幫到我的地方是其實他今次都會有少少 budget 去給每一個單位這樣的。那為什麼我會想寫 Falling Hours 這首歌呢？我會覺得如果要有一首歌去總結我過往兩年的人生一些經歷啦，我就會揀這首。因為我很喜歡那個概念是你聚下，但是為什麼又是 Upwards， 為什麼是向上呢？就是我會覺得人生有時有些很令你掙扎的經歷，但其實反而是令到你個人有一個昇華，無論是你的品格上或者你的經歷上。所以我就很喜歡這個 idea， 所以就趁著搶兒今次咦有些 budget， 我就選一首最重要的歌來做啦，又有些錢去請阿 Tim Lee 填詞樣，所以就選了這首歌。 還有我記得搶兒，即是我印象當中應該比較有趣的部分是除了做歌之外，它還會有一些部分是例如如何建立自己的品牌啊，或者可能是一些可能宣傳上的東西，是不是我記得都有涉獵到的？ 有噶，中间唔单止系做音乐见 mentor， 佢仲有好多好多嘅讲座嘅。咁所以 我覺得聽完之後都係咯，提翻自己咯，因為我而家又冇簽公司啦，即有時都唔可以太自我話，唉，淨係搞音樂就算啦，其他嘢其實都有個責任去處理好，即係 social media 啊、派歌啊，所有嘢係一條龍，全部都要去處理咯。 你覺得最難係啲咩啊？即係出一首歌，你覺得而家 我。哇，好多啊！我而家先松一口气。其实我首歌都做完好耐啊。我觉得最难嘅地方系 MV。 嗯， 难在我冇钱。 呢个系真系的而且确非常之紧要。 系啊，系啊，因为做音乐其实真系可以唔使用好多钱。 嗯， 即系好多而家系 bedroom 嘅音乐人，其实喺自己间房已经可以做到好多嘢噶啦，甚至乎好多电脑入边嘅 plugin 其实都可以模仿到好多真嘅乐器，咁所以其实音乐上可以系悭到好多嘅，但系拍片系真系另一个世界咯，因为租机又系钱啦，打灯又系钱啦，咁所以去拍片真系用嘅 budget 多好多。咁所以系咯，成日要计住咁样唱，好难 听。反而做歌上嘅话，你而家所有嘢自己喺屋企可以搞得掂晒，有冇话即系可能都不停去 enhance 自己可能一啲 program 上嘅应用啊， 买下啲新嘅， 系有冇买下啲新嘅拍片啊？系啊，即系都话唔使都使噶嘛。其实呢啲 有啊，因为我都好中意。买啲音乐器材嘅，因为咧买完之后，譬如一部琴啦，咁其实系可以喺电脑入边买一部琴，咁你买咗个 plugin 咧，已经有好多声可以用，咁所以其实每次买完之后多咗好多新嘅声咧，对自己有一个冲击，即系多咗好多material 俾自己用咁样。咁所以买完之后系会好想整歌嘅， 得闲又揿下呢个啊，呢、這个声又好似可以咁样整，咁样即系逐个揿咗个牌。 系啊，好玩。 直至拍 MV 前都系欢乐嘅呢个过程， 系啊， 即系谂住出歌之前都做欢乐啊，创作过程系过瘾嘅。 新闻之前，六点半新闻之前有 Yuki Luffy 的 Falling Upwards。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98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数字回落至7000宗以下，当中有5宗是输入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说，现时整体感染数字稍为下降，根据两间大学的预测，社区可能已经有大量人受到感染，呼吁未受感染的市民尽快接种新冠疫苗。中心又話，已經出現個案的院舍之中有100多宗新發病個案，雖然情況有改善，但係唔係完全受控。政府延長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多項緊急規例的有效期半年，直至9月30日，並加重違反強檢令罰則，聽日生效。政府將最新修訂刊憲，由明天起違反強檢公告的人士最高可被判罰25000元和監禁半年，不遵從強檢令最高罰款可提高至第五級，即是罰款50000元和監禁半年，以加強阻嚇力。另外，法例亦都要求兒童以及精神上沒有行為能力人士的照顧者要盡最大努力，確保被照顧者遵從強制檢測的要求。政府亦都修訂法例，將不遵從檢疫令或隔離令定為罪行，任何人不遵從檢疫令或隔離令，最高可被罰款10000元和監禁6個月。英國最高法院院長韋燕德和副院長何之義辭任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韋燕德說，與英國政府商討之後，認為英國最高法院法官難以在不視為背棄政治自由和言論自由的觀感之下繼續擔任香港法官。英國外相卓惠斯支持並且歡迎有關決定，指出自香港國家安全法以來，當局一直打擊言論、新聞和結社自由，認為情況已經到了臨界點，英國法官不可能再在香港最高級別的法院處理案件，並且可能令到打壓合法化。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聽日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相當溫暖，氣温介乎21至27度，聽晚沿岸有薄霧，吹和緩偏東風。展望星期五风势颇大，显著转凉。星期六至星期日朝早有雨，气温下降至最低大约14度左右。星期日日间至下周中期大致天晴和干燥。依家气温23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啦，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管道入口范围多车，东行嘅龙尾接近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去到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接近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翠屏南村。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的桥面比较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缓慢，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车多繁忙的，龙尾去到兆麟苑。黄珠路出去屯门公路龙尾就排到去龙富路天桥近龙门居。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营营役役，令我哋错过咗生活上好多美好细节。 享受生活，应该从了解生活开始， 将兴趣放大， 选择自己喜爱的生活方式。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十至十二， 思芬、崔杰同主持的《新生活》， 一面听， 一面感受生活。 知情识趣三十一，初中生问答挑战赛。比赛已经嚟到第九场啦，等我考下你啊！你知唔知热浪系啲乜嘢啊？ 热浪， 浪奔， 错。 想知道答案系乜嘢？记得留意《知情识趣三十一》初中生问答挑战赛，主持马俊伟，今个星期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只要你错， 冇嘢系唔得。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jok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中音乐嘅嘉宾咧，继续有 Yuki Luffy 嘅， 系 喺度 带嚟佢嘅最新派台作品点点啊， 系啊，即系我哋又估下，即系呢一首歌啦，即系头先听完佢过去呢个以日代劳嘉怡点样日。点样劳啦？而家听个劳嗰一 part 啦， 同埋欢乐嗰一 part 都多嘢估嘅，我觉得点点咁啊，我估先啦。因为其实点点呢首作品，我觉得比较大嘅一个 focus， 我会摆喺佢好多好 glitchy 嘅声音啊，好多点点 dot dot 啊，好八 bit 嘅一啲声音咧。我觉得其实系刻意加呢啲好唔按个 melody， 好唔按 harmony 地加呢啲声音落去，令到听众会有一种 毛 管动，系好痕、好毛管动嘅感觉喺度嘅。会系加咗呢啲嘅音效之后， 系即系想配合翻只歌讲嗰种，即系嗰啲唔舒服。 系啦，系啦，系啦。 好啦，咁跟住我估埋你就系 Kiki 啊。 嗯。 呢一首歌我听落去，我有一个。好强烈嘅感觉，好日本嗰啲动漫啊，定系点嗰啲类似嗰啲嘅配乐，可能因为好鲜明，佢有唔同嘅段落嘅走法咧，特别去到中间有一个就咁样，你有声咁样，跟住扮唔到 你啱啱个鸭仔叫你 咁，系即系有一个声之后，跟住佢就会转咗一个好缤纷嘅钢琴咁样，噔噔噔噔噔咁。系啦，但系佢又会后屘又进入翻一个段落，可能就会 heavy 翻少少，沉翻落去嘅乐器啫，有一种咁样上上落落、上上落落嘅感觉。嗰啲系咯，我好似睇紧一个短片动画嘅嗰种音乐，会有画面跟住咯。所以我觉得呢一个其实可能就系你去拣选究竟一个咩风格嘅时候，咦，真系入系呢啲系你一个嘅选择，即系一个题材虽然系比较可以好 heavy， 但系可以用缤纷啲嘅感觉去 present。咁所以我 receive 到嘅 啱啊， 系啦，呢、這个就交俾你。 啱啊，你哋两个都估得啱啊，因为其实波成系估啱咗一半啦。 嗯， 系好多日本嘅 reference， 但系唔系动漫咯。 系啲咩咧？又 我都唔介意讲埋出嚟。日本咧有对 band， 其实有个时期我都好中意听，叫 Cornelius。咁都系一啲 電子日本電子嘅音樂，然後又係好跳掣，飛嚟飛去咁樣嘅。反而我嗰段時間係聽好多呢隊 band， 係啦，咁就但係唔係動漫。唔單止佢嘅音樂嘅，佢喺個視覺上咧都係好豐富。咁所以我嗰次睇完呢個演出之後，我就好中意呢隊 band， 咁就從而就揾多咗好多呢一類嘅音樂去聽，一啲係日本嘅電子音樂。咁所以我覺得呢段時期對我自己嘅音樂都嘅影響都幾大嘅。 嗯，咁但系因为嗰段时期应该系咪即系因为呢只歌你都话两年啦，系嘛？即系创作咗到推出， 系冇意思，两年啦， 系咯，即系两年，点解会摆咗一段时间先至要推出呢只歌咧？ 因为系我头先话斋，其实尤其是我而家冇公司啊，我重新去再發表音樂，其實我都好多嘢學，因為譬如上首歌 Falling Upwards 啦，其實搶耳幫我做咗好多嘢，即係譬如派台啊，或者佢都有幫我拍咗個 video， 咁變咗嗰段時間其實係有人 support 我嘅，佢幫我做咗一啲我唔識嘅嘢，咁但係去到點點就真係一首完全由自己發起嘅一個作品，咁所以變咗之後派台、上架拍 MV。全部嘢都系要自己去学咯，咁但系我觉得啊，而家都总算学识咗，即系其实呢啲嘢都系一开始搞掂咗之后再出歌都会顺翻啲，咁所以自己都开心啊，即系好似克服咗一啲恐惧咁样。 有冇 turning point？ 你觉得系时候嘅只歌摆喺度咁耐唔系办法，都真系要出嚟咁样咧？ 好老土就系、是。踏入2022年嘅时候，通常新一年咧都会想自己有啲转变噶嘛，咁、都会觉得都几廿岁啦，唔好再拖啦，再唔做我真系唔想自己第日后悔啊，咁所以就系咯，叫自己唔好咁懒，把心一横出咗去咁。 好啦，咁跟住即系呢一个就攞翻，即系其实即系阿斌头先估嗰样，你就话即系嗰个就系咪即系比较 fit 得多啲？你嗰个谂法即系用一啲叫做即系好似八 bit 一点点点点嘅感觉，但又唔系好按 bit， 有种好唔舒服嘅感觉嘅一个编曲咁样。 系啊，阿斌讲得好啱，我就系想营造呢种感觉，同埋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觉得首歌其实听落都好似好缤纷、好开心咁样。你哋有冇一種咁嘅感覺？ 會嘅，再加埋可能加埋 MV 嘅渲染，就會特別更加 feel 到呢個氛圍。 即係譬如琴聲嗰啲噔噔噔噔，即係係啊，我又哼唔到啦，都係跟住 所有都哼， 我所有都哼唔到啦。 本身我都 get 到啊，你哼完我 get 唔到啊。 係啊，係啊，個琴聲明啊，跟住哼完，即係邊度啊？呢度咁。系，因为我觉得呢首歌嗰个比例咧系即系唱嘅 vocal 唔系一定要即系占晒噶嘛，即系好似音乐同埋唱歌都有一种 好 balance 嘅， 系啦，好 balance 嘅。咁所以当一啲即系琴声缤纷音乐出现嘅时候，就有一种有一种导弹啊，我会形容，即系好似你嗰啲唔知啲湿疹全身走嗰啲，即系嗰啲感觉咧，所以嗰啲就缤纷咯。 系啊。 同埋有一種好唔好估唔到嘅感覺，就係你唔知道呢隻歌下一秒個編曲會發生啲咩事，係 係 都係我幾感受到嘅一件感覺。 係啊，呢個都係呢首歌好刻意去想做到嘅一件事嚟嘅個編曲，即係一嚟自己都有少少想 show off 啦，即係編曲搞多啲嘢啦，好似好大壇嘢咁樣。咁另一個原因咧，係因為我會覺得。唔知道你哋有冇试过有皮肤问题或者有湿疹？其实那个心情就是你块面烂晒啦。咁但系当你出去见到好多人，然后个个都会问你，我话点解搞成咁个块面？但系你好多时其实你自己嗰啲情绪，你唔系三言两语就可以解释到，变咗好多时你又要对住啲人笑面迎人啦，话唉冇嘢，好快好翻噶啦。咁其實是有個反差在度咯，即係你個心入邊係好唔開心，但係你又要對住啲人去笑面迎人，咁所以我編曲嘅時候都有個意識係想做一個對比嘅，想用一個好繽紛嘅編曲，但係其實個內容係講緊一啲比較憂傷嘅嘢，係啦，想做呢個對比咯。 咁因為佢嗰、那個一路走向嘅時候，有種好似過山車上上落上上落落咁啦，即係佢好似一個、一個章節一個章節一個章節，咁變相你去其實係咪你去寫個曲嘅時候，最初已經有一種咁樣嘅諗法，點話係真係有咗個旋律嘅時候，真係再去到 step 唔知 two three four 嘅編曲，先至再諗擺啲咩嘅曲風啊，去將佢分段咧，真係。 嗯，編曲上就係啦，有個意識想有少少對比啦。咁但係個段落咧，就好老實講，我亂嚟嘅。嗰段時間真係好亂嚟嘅。係即係可能真係我有一個 working file 做緊呢段，咁跟住唉咁嗰排個人又 lost 喎，咁啊又諗唔到喎，咁可能又開多個新嘅 file 又砌下另一啲嘢啦。咁然後可能去到臨尾先至將啲段落砌翻埋。咁所以出到嚟就有一个咁样嘅好似过山车咁样嘅效果，咁我觉得呢个实验都几有趣嘅出到嚟。 同埋系咪就系正正因为去做呢首歌嘅时候，亦都系你经历紧皮肤好多唔同状况嘅一啲时刻啊？喺嗰阵时去做，即系同步嘅，定系你系好翻晒之后先去做嘅呢件事系？ 我记得我好似系已经好翻啲噶啦，但系其实唔知啊，28岁之后嘅女仔好多时都你免疫系统又弱咗咧，有时可能打力少少，跟住你又会又生多几粒，即系其实都成日经历呢啲嘢嘅。咁但系最辛苦嗰段时间系过咗嘅，系咁系啊。我谂有个湿疹问题嘅人会好明白呢种感受，因为个心情真系好似过山车咁，你每朝对住块镜睇下自己有冇好到，唉又冇喎，跟住你又好唔开心，诶好翻少少你又好开心，即系又好唔开心，咁所以其实就系一个咁样嘅情绪咯。 同埋都可以讲下呢只歌，因为头先我都讲嘅 rap， 即系有好多声音喺入边，好多唔同八 bit 啊呢啲点点，我都唔系好知点样形容嘅一啲好得意嘅声音喺入边。其实有冇话系 sample 啊 reference 咗？是一些本身它是怎样来的呢那些的一些音效。 其实这些声音都纯粹是自己的私心，我很喜欢那些 data 声音、就是一些电脑里面那些嘟嘟嘟啊，跟住可能你打字的声音啊。是啊，入面其实都很多声音，可能有金属的声音，有打字的声音，有那些 data 的声音。所以其实这个纯粹是好像自己一个 collection 咯。我都喜歡儲這些聲音，還有聽到不知道一個心就覺得、哦、很開心，所以今次就是不是很毒啊？不好意思， 為什麼這些聲音儲完是很開心，好像我聽到那些打字聲音我覺得很煩躁。 但不是、我本身有份笑但我又不明白，有時候找 sound effect 找那些 sound effect 那些跟著他那些轉那些好像即你會當 Iron Man 變身還是什麼那些聲音，其實 Transformer 變身的聲音我又挺喜歡聽的、 okay. 我又突然間明白， 證明每個 人都有份笑， 不同的喜好。 死啦！我好像很毒咁添，破壞曬自己形象。 咁譬如甚至乎隻歌一開始嘅時候會有啲字字浸字字浸嘅嗰啲聲，嗰啲又係即係點樣樣嚟嘅嗰啲聲，嗰、那個 design 又係。 哦，嗰、那個其實我都係幻想，即係可能啊，當你有皮膚嘅問題嘅時候，可能有好多人好多閒言閒語啊。咁係 inspire by 呢樣嘢咯，咁。那段聲音其實是我在網上找了一些 royalty free 的 cafe 的、的 ambience 的聲音、即是在隨便在 cafe 錄很多人在說話啊，在做不同的事情，所以有一個好像很多人在說話的感覺， 就真的是一個環境聲，我覺得挺有趣的一件事。是通常呢這些聲音我們剪廣播劇會用到，很少聽人說做音樂的時候會用到，所以我覺得這個都是特別的位置來的。 咁跟住， 其實我今次都有啲亂嚟、有啲亂嚟嘅，因為我都會覺得自己其實做音樂未必即係編曲上啦，冇受嗰啲好正統嘅訓練啊。咁但我又會覺得好似錯有錯著咯。其實做音樂真係未必一定要受嗰啲好正統嘅訓練咯，即係可能你嘅創意一嚟到，其實你用啲好唔尋常嘅方法，就會出咗啲好特別嘅作品出嚟。咁所以。我覺得真係個個人都可以試下做音樂咯，平平齊齊咁去做一首歌出嚟。 係咯，因為如果好叫做咩正常或者傳統嘅做法，就可能未必會啊呢度一段呢度一段，可能會覺得啲嘢好唔同啊。但係而家你擺埋咗落一首歌度，將佢合埋一齊，咦又幾 make sense 喎？即係就好似頭先講，即係一路一個章節一個章節咁樣。 即係呢種唔跟傳統做法去做，可能先至會諗到呢啲咁樣嘅嘢出嚟咯。又真係 係好玩咯，純粹好玩。 咁而係咪都即係曲個旋律嗰啲都叫做起咗啦？咁其實填詞嗰部分大概係邊一個階段開始就真係埋手去寫啲字落去啦？咁 我同以前 Yuki Luffy 啲作品有啲唔同嘅，以前啲歌咧可能有種念口簧唔啱音咁樣嘅狀態啦。我形容以前自己啲歌，因為以前啲歌係我拿住支吉他，跟住就咦吟吟咁噏出嚟，咁所以就有一種咁樣嘅副作用。咁但係其實可能而家又大個咗，都想有啲突破嘅，都想睇可唔可以搣甩呢樣嘢。咁所以而家嘅做法係我會編咗首歌先至正正式式去填詞咯。 我即係編埋先㗎啦，即係呢一首都 係啦。嗯， 係因為你頭先有講緊就係嗰、那個即係、就是、濕疹嗰樣，因為我都有嘅之前，不過我斷咗未、我細細個有嘅時候。咁但係嗰陣時有冇發現到係因為咩原因會令到濕疹出現？係細細個有定係真係嗰段時期先有嘅？真係 我諗其實嗰段時間咧係人生有啲轉變嘅，因為嗰陣時係啱啱同我上個經理人諗住大家好似想做嘅嘢都有啲唔同喎，咁不如試下分開發展。咁但係其實這個轉變對於我嚟講都大噶嘛，咁可能我不經不覺原來自己承受咗好多壓力，我都唔知。咁然後反而呢啲壓力就係透過你嘅皮膚去反映翻俾你自己聽咯。咁我諗係因為咁嘅原因，同埋嗰陣時又好似失戀啊，係幾樣嘢加加埋埋，咁就令到啲濕疹出咗嚟。 咁但係後屘點樣再喺呢個境況底下慢慢即係改善翻各方面啦，可能情緒上嘅問題啊、皮膚嘅問題啊，咁樣逐步變翻好， 就係拍翻拖啦。多失戀嘅時候解決就係拍翻拖同 埋做翻歌啦，咁樣 係就係做翻歌啦， 拍翻拖同做 翻歌啊，咁啊點啊咁。 可唔可以写多幅对联俾我？ 拍翻拖，做翻歌， 完全就系咁嘅状态。我谂呢个治疗嘅旅程都真系用咗好多时间嘅，因为以前有经理人嘅时候，好老实讲，自己真系好依赖佢噶。以前啲歌其实又唔系自己编啦，即系可能写咗啲湿湿碎碎嘅歌词就啊掟俾你啦，你帮我搞啦。以前系好不负责任嘅，咁上台啊 ，MV 嗰啲唔使讲啦，真系好多嘢都好依赖以前嘅经理人咯。咁所以变咗一冇咗佢咧，其实好似失恋嘅，真系好似突然间我依靠开嘅一个人，佢突然间失去咗，咁好似喺个海度飘飘浮浮咁样嘅感觉，好冇一个重心嘅感觉。咁所以真系系咯，自己做Yuki Luffy 之后就真系好多嘢去学咯，学编曲，学点样去经营成个 business 咁样。咁系啊，其实去到而家都一路学紧，好长嘅呢个过程。 亦都要讲到咧，就系头先 Yuki Luffy 讲到好 紧要嘅， 好紧要同好唔知系咪可以用痛苦嚟形容嘅一个部分，就系、是、拍 MV 啦， 即系要使钱啦， 系要使钱，同埋有好多嘢要重新 pick up 翻啦。 其实我自己咧都成日上网睇外国啲 artist 嘅 MV， 变咗有个情况就系、是、我系成日借渣嘅价钱就想要烧我嘅味道。 每个人 好合理嘅，好合理， 唔系净系拍 MV 嘅，所有嘢都系。 系啊，我翻工都系啊，我只系供应借渣嘅味道，想有烧鹅嘅价钱收翻翻嚟一样，同一个道理嘅。 系啊，变咗我，其实我中意嘅嗰啲嘢咧，其实需要好多 budget 先做到，即系有少少心头高，同埋再加上。我由以前有经理人去到而家自己做，其实个心入面都好渴求自己呈现到一种改变俾观众睇，我好想同以前好唔同。 咁跟住，但系点样搵下搵下物色到就搵到即系三尖八角，因为我之前睇佢可能其他嘅 MV， 譬如帮石山街道嗰啲咧，又系又嗰啲 graphic 嗰啲，哇，好靓，同埋个 concept 亦都好好。即系点样搵下之后，跟住就搵到佢哋邀请佢哋一起合作啦咁。 我認識三尖八角是哇好多年前我同李十一有一首作品叫做《不讓你回家》。 嗯，是。 咁嗰次我就見識到佢哋做後期係好厲害，因為嗰次拍 MV 其實都係簡單一個正式嘅 background 底，做咗好多奇怪嘅動作，然後佢搞咗好多後期，就變成一個好豐富嘅 MV。咁所以嗰次係留下咗一個好深刻嘅印象，覺得佢哋後期啊做啲 3D 嘅嘢係好厲害嘅。咁而點點呢首歌都學你哋話齋，即係好多段落啦，其實個視覺上咧都需要好多嘢先撐得起一首咁樣嘅歌，咁、所以我就即刻諗起佢哋，即係覺得啊，可能真係要揾三尖八角先搞得掂，要咁多嘅嘢去撐住首歌。 所以呢個 MV 點點嘅 MV 咧係值得睇嘅，大家可以見到個心思啦，同埋點樣一首咁繽紛得嚟，又有一個即叫做 Yuki Luffy 經歷過嘅一個狀態嘅一首歌，點樣用畫面呈現，大家就可以上網睇得到啦。 品嚐下呢一份燒鵝嘅味道， 燒鵝嘅味道啦，真係價錢燒鵝嘅味道啦咁樣。咁今年你就出咗呢首啦，咁你話年頭嘅時候話覺得自己應該有啲改變啊嘛，會唔會即係呢一首而家啲嘢可以梳理咗、理順咗之後，今年自己個 plan 都其實已经有噶啦，咁咧， 我希望今年可以出到一张 EP，、但你哋做证啊，而家听到 系啊，出街啊，全香港人听到噶，听紧嗰啲都知啊。Yuki Luffy 话要出 EP，、但你冇两只歌咁样，或者一只歌就我出 EP 咁、你谂住有冇话即系可能几只歌，或者个 concept 系围绕啲乜嘢咁样？ 我心目中都想系至少都有六隻，可能六至八隻咁樣去出一隻 EP 咯。其實定好曬啦，個碟名都想係叫翻 Falling Upwards 嘅，因為自己真係好中意呢個向上向下嘅對比呢個 concept。咁所以我都希望當佢係一隻 EP 嘅時候，去將啲歌排序都有個心思咯。可能頭嗰幾首係講緊自己一啲掙扎嘅，即係可能 Crying in the Water 點點。一啲喺自己好挣扎嘅时候，但可能去到个 EP 嘅后部分，可能系会有少少明朗化，讲翻啲开心嘅嘢，或者分享下自己嘅得着啊，咁系会有个咁样嘅 planning 咯。 系可能去到后面明朗化会有 heavy metal 出现咧，话晒你都整过喺广告嗰度，系到最边缝一只 heavy 嘢咁样，估你唔到啊咁样。 我唔排除。 好啊，我哋等你。咁所以大家可以密切留意住 Yuki Luffy 今年佢音乐上面即个 plan 啊，个 EP 究竟会点样一步一步咁样实现啦。咁啊，我哋之后啊，再迟啲啊，到时啊送我新嘅卷轴俾你啊，再见你啦。 就系周深 Yuki Luffy 啊，到时。 好啦，今日多谢你啊，Thank you。 系。 多谢晒，拜拜。 一天天跟你斗前，仍在上演，一点点烙印在皮肤，灿烂的脸，无人及你真挚，讲述独处的意义，翻看被我忘掉的心事。 今日节目最后听到今日嘉宾 Yuki Luffy 新派台歌叫做点点，听日见。